关云长知是恶，却单刀赴会。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据说汉成帝的死呢，是因为他服用了过量的壮阳药。在咱们前边已经讲过，汉成帝因为纵欲过度，只好派人四处去寻访春药。他寻欢呢，他是有需要的，找快感那也是有代价的。据说这天晚上呢，他是心血来潮，就多服用了几颗药，跟赵合德大战了一个晚上。那早就被掏空了的身体，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摧残呢？是离奇致命。这汉成帝死得太过离奇，太过窝囊了，甚至连传唤太医的时间都没有，一时激起了千重浪。面对铺天盖地的流言蜚语，一向深居简出的皇太后王政君坐不住了。他在悲伤过后，亲自筹备的专案小组马上成立，朝中四大王牌人物领衔，王根的后人大司马王莽、丞相孔光，还有御史和廷尉，他们就是面对着嫌疑犯赵合德，调查取证，捉拿严审，量刑判刑。可是呢，有自知之明的赵合德知道汉成帝死了之后，自己难逃一劫。他根本就没让专案组浪费人力物力，果断地用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。可怜这一朵娇嫩的花啊，就这么凋落了，当真印证了红颜薄命这句话。赵合德的以身殉情却挽不回汉成帝的生命。四月，太子刘歆即位，史称汉哀帝。汉哀帝顺利接过大汉王朝的皇位，开始了自己传奇性的后半生。他上任之后，首先尊太后王政君为太皇太后，先皇后赵飞燕为太后。那说到这儿，有人就问了，赵合德和赵飞燕是姐妹，既然汉成帝的死跟赵合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那为什么在赵合德识时务的以身殉情之后，赵飞燕却安然无恙呢？甚至还被继承皇位的汉哀帝封为太后呢？很简单，这是汉哀帝的报恩之举。前边已经说过了，汉哀帝刘歆当初之所以能被立为太子，跟赵氏姐妹强有力的支持密不可分。虽然汉哀帝没办法挽救赵合德的命，但是赵飞燕的命他还是力所能及的救下了。在他的努力之下，赵飞燕被升为皇太后，而他的养父赵林次子驸马都尉赵钦也被加封为新城侯。当年因为汉成帝太过宠爱赵氏姐妹，因此红极一时的王氏家族不得不把朝中的权力分给他们一部分。此一时彼一时，汉成帝死后，新上任的汉哀帝玩起了知恩图报。 然而，不甘心的王氏家族自然不会再选择沉默，他们开始行动了起来。王氏家族开始收集证据，经过一番明察暗访，赵氏姐妹的罪证就立马浮出了水面。结论就是，汉成帝之所以绝后，全次赵氏姐妹所作所为。于是乎，一封报告马上由司隶谢光呈到了汉哀帝的办公桌前。严格地说，这是一封起诉书，起诉赵氏姐妹当年残杀皇子的种种罪状，要求严惩元凶赵飞燕。王氏家族一致认为，有这样的铁证在手，汉哀帝想要庇护也有心无力。再加上双飞燕中的赵合德已经死了，剩下的赵飞燕是孤雁难飞，在劫难逃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，殊不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，把王氏家族的美梦给击碎了。这个人就是汉哀帝的祖母傅昭仪，其实啊，现在应该叫她傅太后了。当初正是因为傅太后的出现，收买了赵氏和王氏两大王牌，才使得刘歆成功地登上太子宝座。如今的刘歆顺利成为汉哀帝，但是太后的位置还得由王政君来坐，而傅昭仪也称太后，只是太后前边加了两个字，定陶。说得再直接点呢，傅太后就属于偏房似的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傅太后时刻在考虑着如何争权夺利，如何尽快让自己变为正房。此时呢，眼看王氏家族对已是明日黄花的赵飞燕进行痛打落水狗，他没有视而不见，而是在赵飞燕危难之时显露身手，对汉哀帝进行逼宫。结果汉哀帝为了保全赵飞燕，只好撤了赵氏家族的另两位成员赵素和赵钦的侯爵。这件事的结果就是，孤家寡人的赵氏家族彻底落寞下去了，傅氏家族马上又浮出了水面。傅太后在自己的亲孙子登基以后，自然不肯让王家再踩在自己头上拉屎撒尿了。傅太后首先在名分上跟王政君来了个并驾齐驱，马上将自己的侄孙女儿定陶王妃小傅氏册立为皇后。有了皇后这样的砝码了，紧接着傅氏家族中的人马纷纷到朝中就任要职，一个新宠，一个旧爱，王氏家族和傅氏家族马上上演了一场争权大战。正式交锋在一次家宴上，未央宫上演的这次家宴，因为有两个太皇太后和两个皇太后，在座位的安排上是很让人头疼的。最后太皇太后王政君被安排在正中央，第二位是傅太后，然后再是赵太后和丁皇后等人。可是呢，这个安排却遭到一个人的当头一棒。傅太后只不过是封国的太后，哪有资格和皇母并坐呢？说这话的正是王氏家族的后起之秀王莽。王莽是王政君的侄子，他小的时候他父亲王曼就去世了，当时王氏外戚一个个显贵无边，趾高气扬，骄奢淫逸，唯独王莽和他母亲相依为命。他衣服简陋，举止恭谨，小心翼翼地侍奉执掌大权的亲人们，跟那些王家贵公子相比，洁身自好、恭俭有礼的王莽是格外引人注目。阳朔三年， 王凤病重，王莽在旁边伺候，几个月都没脱衣服。王凤十分感动，在弥留之际嘱咐皇太后和成帝授给王莽一官半职。王莽因此更加小心地侍奉姑叔，皇太后对这个侄子也很有好感。王凤死了之后，王莽出任大司马。就因为这一句话，傅太后临时决定不参加这次家宴，理由是宴无好宴，不如不宴。余怒未消的傅太后利用别人在饭桌上的时间，开始收集王氏家族的罪证，然后找枪手进行反击。眼看这样下去，王氏面临着灭族的危险，老佛爷没有再坐视不理，他把王莽叫来，劝侄儿辞职返乡，以保全王氏家族。王莽也是个识大体的人，立马就来了个告老还乡。汉哀帝没有不批准的理由啊。就这样，交战的首回合以傅太后的组合拳胜出而告终。此消彼长，王氏家族的当家人王莽被打倒之后，傅氏家族却开始一荣俱荣。首先是他死去多年的爹被封了个官，叫崇信侯。接下来他的三个堂弟也时来运转，傅喜坐上了摄政王大司马的位子，而且还被封为高武侯。傅彦被封为孔乡侯，他的女儿在这之前已经做了皇后了。傅商被封为汝昌侯，当年傅太后父亲早丧，母亲改嫁，生了个义父弟弟叫郑运。郑运现在已经死了，仍然追封为阳信侯，传爵给他的儿子郑业。至于哀帝的生母丁太后，家里也不遑多让，丁己之父追保德侯，大哥丁忠追封平州侯，传爵给他的儿子丁满，二哥丁明封阳安侯。除了这帮侯爷啊，两家还分摊了十几名高官要职。直到这个时候，太皇太后王政君才体会到什么叫沧海桑田。王太后心里充满了仇恨，可是呢，她现在只能把仇恨埋在心里，因为她懂得，有的时候必须要忍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能有王氏家族卷土重来的那一天，才会出现王莽夺权、西汉灭亡的故事。话说，随着这两家子弟相继封侯，朝中趋炎附势的人纷纷倒向傅太后这边。有一个叫董洪的高昌侯，为了讨好傅太后，甚至以大无畏的精神向汉哀帝打了一个小报告，提出了一国两后的超级构想，立傅太后为帝太后，和王太皇太后并尊。应该说呀，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呢，董洪的确是一个人才，这样的奇思妙想绝对是天才级别的人才能想到的。于是乎，汉哀帝招来大臣们进行了一次商讨。商讨会一开始，支持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，大有连绵不绝之势。就在这时，朝中权力最大的三公之一的左司空施丹站出来，他说：“我反对。”这三个字虽然简短，但是很有力，就像平地一声惊雷一般，震得偌大的宫殿是鸦雀无声。沉默了半晌，朝中一把手丞相孔光站出来，打破了尴尬局面。他首先声明自己的立场：我支持左司空，皇太后是最尊贵的称号，天下只有一个， 董洪明知不可而为之，是蓄意制造混乱，实属大逆不道。结果就可想而知了，在朝中的前两把手孔光和施丹的反对之下，傅喜也是孤掌难鸣，最终一国两后的构想就流产了，没能够转为正房。傅太后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，孔光和士丹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枪打出头鸟啊，傅太后首先对士丹下手了。士丹是琅琊东吴人，年少的时候拜大学问家匡衡为师，专攻诗经，数年后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。汉元帝时期，他被召为博士，后来因为过失罪被免了官职。汉成帝时，他在全国公务员考试上脱颖而出，结果有了博士的帽子。随后又当了东平王的老师，也就是太傅，后来经丞相方进大力举荐，他入朝任光禄大夫，可以说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汉成帝末年，立定陶王刘歆为皇太子，师丹出任太子的老师。定陶王刘歆继位之后，师丹升为左将军，赐爵为关内侯，后又升为大司空，位居三公，成为朝中的实权派代表人物。然而此时傅太后把枪口对准了师丹，尽管汉哀帝不忍心对师丹下黑手，但他是爱莫能助的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面对傅太后莫须有的罪名，此时的汉哀帝显得无能为力，只好摘了他头上的乌纱帽，让他回家去过田园生活。结果京兆尹朱伯时来运转，继承了师丹空留的大司空位置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朱伯是傅家的人。据说朱伯和傅家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傅彦是关系很好的莫逆之交，这回提拔他也就情理之中了。打了个漂亮的翻身战，傅太后没有小富即安，相反他把手中的屠刀瞄准了下一个目标，孔光。孔光是鲁国人，提起他的祖先是赫赫有名，他是孔子的第十四世孙。他的父亲孔霸同样也不是泛泛之辈，作为太中大夫的他是汉宣帝的太子刘氏三大老师之一。他呢，从小就爱学习，后来因为受光禄勋匡衡的推荐，被封为谏议大夫，从而走上了仕途生涯。汉成帝即位以后，升为博士、尚书令。他的仕途之所以一路青云直上，只因做了五件值得称道的事。一，为官谨慎，言语不泄。爱读古代诗文的人对温树、温室树这个典故大概不陌生。史书上有这样一段记载，说孔光暮日归休，兄弟妻子烟雨，终不及朝行政事，或问光：温室行中树皆何木也？光黑不应，更答以他语，岂不屑如是。不泄露朝廷机密，是历代统治者对秘书工作人员的一条最基本要求。古代的绝大多数秘书对此也是严格遵守、认真照办的。但像孔光那样，在闲谈中家人问他长乐宫温室殿旁种的是什么树，他都默然不应，或回答些其他的话加以搪塞。保密意识如此之强，遵守制度如此严谨周密，还是不多见的。第二， 他干一行爱一行，还精一行。孔光在担任尚书之前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学官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博士，职责是专拿经学传授，和现在的大学教授差不多。博士的学问虽然渊博，理论也自有一套，但是秘书业务就不一定熟悉，朝廷内的办事程序及成例也不一定清楚。至于朝章典籍还有法律制度，更是不可能全都明了。角色变了，如果不尽快熟悉业务，要胜任秘书工作是不可能的。做尚书之后几年的功夫，孔光就明习各种制度还有法令，很快就使自己成为了内行。这种刻苦钻研业务的精神自然值得称道。所谓的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，孔光就是这样的一种人。他还坚持真理，不阿谀奉迎。在法律和政策的许可范围内行事，不破坏成规，坚决维护原则，这对一个古代秘书来说自然难能可贵。而皇帝有事提问，孔光总是引经据典及按照法令要求，用自己心中认为是正确的话来回答，从不稀图苟且迎合皇帝的意图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常走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灵魂，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

是为了拒绝私自答谢，不要人家记自己的恩德。孔光非但主动向朝廷推荐人才，不图答谢，别人找上门来求他推荐，他一律会直接拒绝。据史书上记载，孔光是学官出身，弟子众多，他本来就乐于见贤举能，居宰相高位之后，原来的弟子找上门来，既得其助力，那也是人之常情，可以理解。学生们想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，他们的孔老师却终无所举荐，至活怨之，就是不给跑个官当。怨怪我也不给。史书上于是给孔光大书了一笔，其功如此。孔光的父亲孔霸，那是一代硕儒，早年也做过博士，后来成了皇太子的师父。汉元帝即位后，被封为包成君。孔光自己的学生也遍布朝野，他们既是知名父子，自己呢又进官早成，要在朝中拉帮结派，建立一个小宗派团体，那是很容易的事情。可是他性自守，既不结党交友，也不有求于人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正是因为这样，随和二年三月，汉哀帝任孔光为宰相，封博山侯，权力到达了顶峰。可是因为在一国两后的问题上，孔光坚持原则，傅太后对他进行了弹劾，结果呢做不了丞相了。史丹和孔光可以说同病相怜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史丹被免之后，从此是青山为伴，绿水为衣，再也没能回到朝中。而孔光在体验了一把田园风光之后，后来又重回朝中当了丞相，这都是后话了。话说呢，朱伯因为有傅太后撑腰，不久被汉哀帝提升为丞相，并且封为阳乡侯。那官运要是来了，真可谓是门板都挡不住。事实证明，傅太后果然没看错人，她重用的朱伯没有让她失望。朱伯名利双收之后，马上就来了个知恩图报，联合朝中的二把手御史大夫赵玄，再度向汉哀帝提议一国两后。这一次，朝中大臣们都很识时务，没有一个人敢拿自己的乌纱帽来做赌注。汉哀帝眼见着找不到拒绝的理由，只好做出决定，尊皇太后傅氏为永信宫帝太太后，皇后丁氏为周安宫帝太后，再加上长信宫太皇太后王政君和中宫皇太后赵飞燕。于是乎呢，汉朝宫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，一国四后，这当真是闻所未闻。汉哀帝此举可以说开创了历史的先河。傅家势力的强大，赵飞燕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。这个已经过气的绝世美女感叹良多呀。曾几何时，她在后宫是独领风骚，她的话就是金玉良言，没有人敢于违抗。朝中大臣们都俯首于她的脚下，那感觉让她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：伟人之所以伟大，那是因为别人在跪着。可是呢，黄粱一梦如此短暂，那些五彩缤纷的日子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，一个似梦非梦，似花非花，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。他依然在这个世界中生活过，却又被这个世界所遗弃， 他仿佛曾是仙界中人，却又被抛落在人间大地。他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落差，冰冷孤寂的现实让他痛苦不堪，但他必须设法在这个新的宫廷中立足。他不愿意像妹妹赵合德那样匆匆结束自己的一生。万幸的是，他因为对新任皇帝有知遇之恩，汉哀帝还是对他格外的照顾。然而他明白，他已经成为王氏集团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如果找不到强有力的依靠，结果离父妹妹赵合德的后尘也就不远了。幸亏此时朝中的丁父两家新宠的外戚势力还可以作为依靠。眼看傅家势力越来越大，赵飞燕也不放过一切向傅太后讨好的机会。傅太后寿辰，她派人送去了文溪碧毒柱两双，沉水香玉壶一个，刘伯文吴凤山一件，还有大批的珍宝，真可以说是千金一掷。傅太后穷奢极欲，尤其爱听歌观舞，赵飞燕就把自己的女乐送给她，还凭自己的歌舞才能亲自指导教练。赵飞燕还有一件最卖力气的事，建平二年夏天，汉哀帝的母亲丁太后因病死去，汉哀帝下诏把棺柩送回定陶，与他的父亲刘康葬在一起，并征发定陶附近的50,000人修建陵园。汉哀帝自认为尽了孝道，先祖会福佑他，但是国运却毫无转机，他本人也染病在身。亡父之痛和前程之忧让这个病弱的皇帝愁眉不展。恰在此时，司隶校尉谢光等向汉哀帝推荐方士夏鹤良，说他精通谶学，知道神灵预言，是孝成皇帝时宣讲《天官历包元太平经》的甘中可的弟子。甘中可虽因刘向合奏他假借鬼神污蔑圣上而下狱死去，但是夏鹤良继承先师遗志，私下进行教授。谢光等人大力吹捧夏鹤良的学说，说刘向纯属诬告，甘中可死得冤枉，应对其弟子夏鹤良大加礼遇。汉哀帝信以为真了，遂召夏鹤良进宫，请他讲授如何得到神灵的帮助。夏鹤良说，木火土金水五德依次运行，周而复始，王朝受命于天，并代表着其中一德，气数尽了必将被另一德所取代。如今汉家历数将近，只有再受天命才能保住汉室，延续帝业。陛下经常生病，灾疫屡有发生，这是上天对陛下的告诫。汉哀帝就赶紧问他有何良策。夏鹤良说，当务之急是更改年号，重受天命。汉哀帝就相信了夏鹤良的话，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，自称陈胜刘太平皇帝，把计时用的漏气呢由旧制100度刻成120度，并下诏大赦天下。在受天命的这一天，汉哀帝举行了隆重的仪式，其规模不亚于登基大典。仪式完全按照夏鹤良设计的程序，拜天祭地，求神弄鬼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。许多大臣都有异议，认为夏鹤良之言是胡言乱语，不足为信。唯独赵飞燕得知以后，特意向汉哀帝呈上了一道贺表， 竟称汉哀帝为陈胜刘太平皇帝。恭维说，天运更迭，王朝地善，古今治理，陛下为永安国家改元谥号，再受天命，堪称明智之举。上天将赐陛下康泰，汉祚久长，祝愿真命天子宏图大展，万寿无疆。赵飞燕的这道贺表使得汉哀帝得到了精神上的帮助，他在一片反对声中找到了支持者。紧接着，汉哀帝下令恢复已拆除或停止祭祀的祭坛神庙700多所，大量增加祭祀的次数。赵飞燕对此不仅极力鼓吹颂扬，还主动提出减少中宫的费用，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建庙。这件事更让汉哀帝感动，多次褒扬赵太后贤惠。可是呢，赵飞燕的努力很快付诸东流了。急于看到成效的汉哀帝因夏和良的话并不灵验而恼怒，在朝廷大臣的强烈要求之下，他下诏将改元诏书废除，只保留大赦一项，并以反动惑众罪将夏和良逮捕入狱，处以死刑。举荐者谢光等也被革职，免除死刑，流放到敦煌郡。弄巧成拙呀，尽管汉哀帝没有怪罪赵飞燕，但是他的投机献媚却引来朝野上下一片唏嘘，他的人气和地位都是直线下滑。更加让赵飞燕雪上加霜的是，此时的顶梁柱却突然间轰然倒塌了。建平三年，帝太后所居的贵宫正殿发生了一场大火，殿顶全部塌落，殿内用的东西大部分化为了灰烬。傅太后认为这是凶兆，赶紧令人抢修重建。可是啊，这场无名火灾过后不久，傅太后就不明不白地死了。靠山倒了呀，赵飞燕是悲痛欲绝。傅太后下葬汉宣帝卫灵那天，她眼中是大颗大颗的眼泪流个不止。她心里边很清楚啊，灵车远去的方向离自己的坟茔并不远了，王政君这个老佛爷不会放过自己的。聪明的赵飞燕没有选择坐以待毙，而是以犀利的眼光寻求更大的庇护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叫董贤的人浮出了水面。如果说汉成帝是一个风流皇帝的话，那么汉哀帝就是一个荒唐皇帝。汉成帝的风流至少还有赵氏姐妹这样的绝代双娇相陪，最后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而汉哀帝的生活呢，只能用荒唐来形容了，因为他宠爱的人居然不是女人，而是男人，属于严重的同性恋类型。但是有一点，汉哀帝和汉成帝一样，他对强制买卖的婚姻特别反感。汉哀帝对于祖母强加给自己的表妹傅皇后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，他就采取冷处理，直到一个人的出现，他那冷淡的心才又点起热情的火焰。这个人的名字叫董贤。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董贤，貌似潘安再恰当不过了。汉哀帝看上董贤，也就是因为他的姿色。在他心里，三宫六院72妃粉黛与之相比皆为逊色。建平二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汉哀帝和董贤邂逅了。如果要在前面加一个定语，那就是致命。这是一次致命的邂逅。 不只是他的命啊，还有西汉王朝的命。当年汉宣帝在选美大赛上惊鸿一瞥，让姿色平平、才气平平的王政君走上了历史的舞台。而汉哀帝的这惊鸿一瞥同样是惊天地、泣鬼神。此后事情一发不可收拾，汉哀帝和董帅哥经过护送秋波之后，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是爱你胜过爱自己。汉哀帝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相传有一天呢，汉哀帝因为要上早朝，天刚亮就要起来，却发现身边面如冠玉的董贤依偎着他的衣角睡得正香呢。汉哀帝不忍心惊醒心中的最爱，竟然做出了一个奇思妙举，用床头的玉刀把衣袖割断，然后再小心翼翼地离开。后人呢，就把同性恋称为断袖之癖，就源于此。汉哀帝因为宠爱董贤，送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给他。有了珠宝，就得有能装得下珠宝的房子啊。汉哀帝接着就在北宫门外大建宅地，整个工程十分的浩大。建成后的董府富丽堂皇，精妙绝伦，规模与皇宫相同。房屋重叠，内有五座大殿，全都是雕梁画栋、云起花草、山灵水怪，彩绘其间。木工之工穷极技巧，殿式梁柱都是华美的锦缎捣烂成浆，围土成彩。沿玉沟水流入董府后园，就差把门匾换成紫禁城了。这当真是一掷千金为蓝颜。汉哀帝在建造自己逸陵的同时，特意还在旁边留出一块空地为董贤修墓，希望死了以后也可以经常串串门、谈谈情、说说爱，真正做到了死了也要爱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啊。面对汉哀帝的知遇之恩，董贤在感动之余也来了个知恩图报，何科绝。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妹妹也拉入宫来，一起侍奉这位荒唐至极的皇帝。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，汉哀帝觉得看得见的东西几乎全都送了，于是就开始送董贤看不见的东西，身份。汉哀帝为了给董贤封侯，先上傅太后尊号，买动祖母的欢心，再令孔襄侯赴宴，带着封董贤的诏书给丞相御史。丞相王嘉眼看汉哀帝为了加封董贤，将别的大臣功劳算到董贤的头上，马上就严厉谴责，奢侈僭越、寻欢放纵、变乱阴阳，陛下一向仁慈智慧、行事谨慎，如今却由这些过失被人大肆嘲讽。骂完之后，这个老头还不忘了诅咒一番，认为董贤应该千人所指，无病而死，说白了就是不得好死。王家发泄完了，皇帝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，王家就被下了大狱。他满心不服啊，是以绝食来抗议。都说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王家虽然奇迹般地挺了20多天，但是最终还是死了。丞相含冤而死，大司马丁明以同情的方式进行了申冤和哀悼。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汉哀帝知道这件事之后，直接罢免了丁明的官，让他回家抱孙子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赵飞燕出现了，他来收拾残局，